Teach Yourself English. 本节目由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推荐播出。 This is Book Two.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金杰主讲。 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和辛迪一起又跟大家共同讨论自学英语节目的内容。我们今天该学第15课的第二部分 Section B。让我们先和 Cindy 招呼一下。Hi, Cindy. Hi, Ginger. How's it going? Yeah, it seems pretty well. And I think our listeners like to concentrate on Section B. Okay. Okay. New words, new page. Percent. Armed forces. Increase. Create.Problem, military, body, rifle, uniform, size, fit, shoulder. Thank you, Cindy. 今天呀，又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 Women in the U.S. Army. 这是美国部队中的女性，所以我们跟它相关的单词呢就是一些我们能够料想到的有军事和意义的一些单词。第一个，百分之或者百分比的说法 percent。 如果我们说50%呢 50%。 5%呢 5%。 看我们辛迪对中国的数字了解得多么清楚 5% 5% 50% 50% percent 就是这么有用的。然后我们再看看军队或者军事部队 Armed forces 我们光用后边一个单词 forces 指的可以是部队可以是力量 armed 是武装起来的，如果大家记得以前学过的 arm 是四肢胳膊叫 arm， 那么 arm 的呢也是武装起来的，指的是军事的 armed forces。 这个和这一行的最后一个单词军事上的最后一个单词这一行的最后一个单词军事上的 oh yes ok it's military military 我们一般讲 armed forces 我们都会想到 military。 armed forces 是名词， military 呢是形容词，是军事的部队的。OK， 我们再看中间的增加、 Increase 这个词用的很多，经济在每年都在增加 The economy is increasing every year， 每年都在增加。以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书中也增加了相关的东西。创造造成 Create 前边的内容呢我们学到了有创造性的 Right, creative Creative现在我们却学到它的动词创造 create 这是一个动词 creative 是由它生出来的一个形容词问题 problem 这两个挨在一起的意思是说什么呢造成了许多问题 create many problems、create many problems 也就是说产生了引起了带来了很多问题 OK 我们上一次学到了 physical 身体的那是一个形容词这次我们学到的是身体 body When we say the opposite of body do you have a word Cindy? The opposite of body spirit Oh the spirit、okay. 这是很难的我就说考辛迪你能想到身体的反义词吗它像什么东西不身体呢其实我们经常用的往往是精神的 physical 是身体的物质的 spiritual 就是精神的 spirit 是精神我们以后会学到的看一下步枪 rifle 现在很少用了现在我们常用的词是什么呢 Gun Guns G-U-N 美国有一部影片叫 Top Gun Oh, Top Gun, right. Famous movie. 啊，很有名的电影叫 Top Gun. 但是我们一说的 gun, 我们想到的是手枪。 We're small. Yeah, small, 短的手枪。步枪 rifle 是部队军人正式使用的工具。然后再看一下制服。 Uniform. Uniform. 这是由两段东西组成的。第一个是 uni, 单一的。第二个呢是 form, 形式的，单一的形式就叫 uniform, 所以它不一定是军服。什么是 uniform? School uniform. Right, you have school uniform. 如果说学校的制服什么意思呢？啊，校服。 啊， policeman's uniform. Right, police uniforms. 警察穿的制服是什么呢？警服。前面加上任何名词都可以表明这是一个统一的服装，只要是统一的服装都能叫做 uniform。 尺寸大小 Size. Am I a big sized person? No, very small. Very small. 我想问 Cindy 用这个 size 造个句子，我说我是看起来块很大的人吗？A big sized person? Cindy 说对不起，你看上去是块很小的人。 OK. Although unfortunately in America many people are big sized. OK. Big sized, 块大的。Cindy 说在美国很多人就是块很大的，这既讲得高也讲得宽。 OK. 合适合身的。 Fit. 这个 fit 现在呢在这里是动词。我们现在经常用的一个词叫做健身俱乐部，健身中心， The fitness center. 就是从这个 fit 过来的。 Fitness, 把 fit 变成了名词。 Fitness 就是什么呢？要保持你的身材的健康适中。 Fitness center, 健身中心，就这么过来的。好，再看最后一个，肩膀。 Shoulder, 肩部，肩膀。一般我们经常用的 shoulders, 因为是双肩。 OK? Percent, armed forces, increase, create, problem, military, body, rifle, uniform, size, fit,Shoulder. 单词一记一箩筐。 Tips for words. 我是黎春，大家好。今天的开始，我们想请大家写下字母组合 E-E。这两个字母 E-E 在一起的时候啊，请你记住都是发长音 E。对了，比如说 B。Bees make honey. Sheep. A flock of sheep. Knee. Bend one's knee. Cheese. A piece of cheese. Jeep. By jeep.Green light. 我来考考你，字母组合 E-E 在一起的时候发什么音来着？ E。 好的，请你再核对一下今天写的单词是不是正确呢？它们是 Bee, Sheep, Knee, Cheese, Jeep,